Hello， 大家好，我是何玉，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补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31集，588路公交车。何玉将钥匙交还给房东大妈，他和冬至两个人离开那间房子。何玉从自己钟爱的轻松熊背包里掏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罗盘，测定方位。 往这边走。 他们离开城中村，循着罗盘指示一直向西走，但罗盘一直没有动静。走了二十来分钟，何玉不免也有点心浮气躁。 要不我们坐公车吧，罗盘一有动静就下车，这样也方便。 何玉自然没有意见。两人前面不远就有个公交车站，他们在出租屋那里一通折腾，浪费了不少时间。时间将近晚上11点，又不是双休日，等车的人很少。他们进站之后，冬至就在站牌上寻找往西走的车辆。正好一辆公交车缓缓驶入站台，他余光一瞥，依稀瞅见公交车路线是往西走的，就匆匆拽着何玉上了车。 欢迎乘坐588路公交车。 乘客不多，刚才没人下车，空位依旧很多，他们直接往最后面的位置一坐。何玉咳嗽两声，扶腰捶背。 你没事吧？ 冬至注意到他脸色不太好看。 哎，在长白山那会儿受的伤太重，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好好说话，不要学女生。 程回那小子不知道在干嘛，他真是被什么传销组织拐走。我找到他之后，一定要先胖揍他一顿，才能消我心头之恨。 程回没有自保能力吗？ 你别以为所有的修行者就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像我这样又会符箓又会打架的寥寥无几的，好不好？很多人穷极一生能精通一门学问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呢是集天地灵秀而生的精华，旁人是学不来的。 哼，你是精华，那龙老大是什么？ 何玉翘着二郎腿叹了口气。 哎，坏就坏在我爸妈没有给我起一个好名字，让我输在了起跑线上。 冬至抓着何玉的小熊背包揉捏，手感很好，忍不住就在熊脑袋上多捏了几下，随口慢应： 那跟起跑线又有什么关系？ 他名字叫龙身呀，你想想，龙根又粗又深，对男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所以我不该叫何玉，应该叫何其大，现在肯定格局更大。 冬至虽然没喝水，也差点被口水呛住。 啊！ 就在这时，何玉咦了一声，他虽然在跟冬至胡扯，但眼睛一直没离开过手上的罗盘。此刻罗盘指针微微颤动，而且颤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师父，麻烦前面的站停一下，我们要下车。 冬至见状喊道。司机没有回应，也不知道听见了没有。冬至这才发现，估计是最后一班车，时间太晚，站点没人候车，公车一直在往前开，中途没有停下来过。车上其他乘客也没有提出要下车，还是那几个人。他忍不住抬头看去，但这辆车不知是工作人员疏忽了还是什么原因，车厢内本该张贴路线站牌的地方也空白一片。手腕忽然被抓住，冬至吓了一跳，转过头。何玉显然也发现这辆车的不对劲了。 我去叫司机，等会儿你先站在车门，抓紧时间下车。 冬至紧张地点点头，两人起身往司机的座位走去。 师父，下一站是什么站啊？我们想下车，麻烦您给停一下吧。 路过车厢时，冬至特意看了一眼旁边座位上的乘客，不看还好，这一看之下不由得心头巨震。中年女人面色苍白，目无焦距，似乎没有注意到冬至，依旧一动不动。但让冬至感到震惊的却是这女人的衣着。她微胖的上半身穿着一件素色的盘口衣裳， 布料有些粗糙，衣角也沾了一些污渍，看上去像是习惯常年劳作的劳动者。然而 这样的粗布衣裳和制式明显不是现代都市里人们的日常穿着。 本地一些路段的公交车采用入站刷卡投币的方式，乘客进站可直接上车。刚刚他们进入站台后直接从后门下车，并没有去仔细留意其他乘客的打扮。冬至压下心头的寒意，若无其事地快走几步追上何玉。那头何玉喊了几声，司机才缓缓扭过头瞪了他一眼，压声道： 终点站才能下车。 哪有这种道理啊，我要去投诉你。 司机笑得人心里发颤，车依旧在往前开。冬至忽然发现司机的脚平平放在地上，旁边压根就没有刹车或油门。 老子让你装神弄鬼。 何玉右手一扬，时钟二指已经多出了一道符文，朝司机的脑门贴去。符文一贴上去，司机喉咙咕噜咕噜两声嘶嘶作响，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很快变成了一具人皮，瘫软在座位上。车速慢了下来，何玉飞快地按下开门的按钮。 下车！ 几乎是在他说话的同时，冬至就已经跑到车门边上纵身跳下，何玉紧随其后稳稳落地。但公交车却没有停下来，依旧缓缓地往前滑去。靠窗的乘客扭头朝冬至望来，清白的脸色映着车厢内昏暗的灯光，显得分外的诡异。 这是哪里？ 何玉东张西望，四处灰蒙蒙的，隐约听见潺潺的水声，雾气之中似有寥寥人影走动，却看不太清晰。冬至盯着逐渐远去的公交车，突然打了个寒颤。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这里好像没有588路公交车。 刚才跟那司机说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是一辆鬼车。 车上的那些果然都不是人吗？ 不是人，但也不是鬼，应该跟我们上次在火车上遇到的情况一样。 两个人沿着路边走，地上的路崎岖不平，但以刚才的行车路程而言，他们根本不可能来到郊区啊。 我们可能被人盯上了，故意引导到这儿来的，误导我们的人跟火车上操纵前行夜叉的幕后黑手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我也这么想。先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程辉很有可能被困在这里，你跟紧我别走散了。 冬至有点紧张，但经过火车和长白山的事情之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提升，紧张的心情也不至于影响判断。四周无灯，两个人打开手机照明，水声越来越近，前面灰雾渐散，露出了一座桥的模样。桥下溪水淙淙，两旁木林森森，如果换个白天，也许是个很不错的休闲度假之地，但现在冬至只觉得周身也跟着寒意加重。 怎么有一座桥？该不会是奈何桥吧？ 大哥，桥上写的是四个字。 哦，那就是奈何桥边，正好四个字。 这你的笑话好冷。 两人一边斗嘴一边走近，何玉拿手机往桥上一晃。 流花古桥。 冬至倒抽了一口凉气，他定睛望去，流花古桥四个字刻在花岗岩侧面，桥上两侧还有木栏杆。 不对，流花桥附近怎么可能是这样荒凉的景象？ 他拉住何玉，阻止何玉继续往前走。 这地方在火车站附近，但我记得周围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是怎样的？ 没有这么多树，在市区里挺多人的。 冬至忽然察觉到异样， 何玉的声音好像没有这么沉闷， 心下一突， 冬至悄悄伸手入兜，捏紧口袋里的符，一面扭头看向何玉，哪怕是有了心理准备，这一看之下不由得魂飞魄散。站在旁边的哪里是何玉，分明是刚才坐在窗边的乘客。冬至猛地将符文掏出，往对方身上一掷，二话不说转身就跑，也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追上来。他跌跌撞撞，慌不择路，也不知道跑了多远，忽然看见前面有一行人，还以为自己已经脱离险境，连忙跑上前，却发现居然是一行犯人被压着往前走。犯人个个身穿单衣褂子，押解他们的虽然穿着制服，却不是警察，更像是冬至在电视上见过的民国宪兵。有些人脑后居然还留着一条辫子。 好了，这一集结束了。啊，你说什么？还没听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我们下集见。